在破军坐船的船尾楼指挥作战的建文皱起了眉头，想起小时候郑提督经常和他玩的冰船推演游戏。在一张海况图上摆着许多被漆成红蓝两色的木质小船模型，郑提督总是把可以先走一步的红色船让给建文，自己用蓝色船。郑提督会手把手地教建文如何排兵布阵，虽然建文败多胜少，可一旦建文败了，郑提督总是会笑着让他一步。有时候郑提督还会告诉建文要如何才能破得了他的战术。这三层船阵刘禹之游击部队的方法还是郑提督教给建文的。郑提督的提点言犹在耳，敌强我弱可依此法布阵，虽不能全胜，终能知无一事。明军的布阵对建文来说也并不陌生，郑提督在兵力占优时总是喜欢将船只排成十队，凭借船头主炮优势向上压。在兵船推演的棋盘上，郑提督不止一次地摆出过这种阵势。是以当破军将军队交给建文时，他并不觉得紧张，如今却已不是当年的冰船推演游戏，远方的船只不再是小小的船只模型，而是真实的战船，双方进行的是枪对枪、炮对炮的海战，这是一场师徒之间的海战。建文下令道，前方再有船下来，点出十条破损不能交战的战船，将炮位上的重炮都扔进海里，我自有用处，破军大王想必很快会有动静。老何应了一声，派人下去准备。腾格斯在建文身后看了几个小时海战，直看得他口干舌燥，瞪圆双眼，恨不得一脚迈出去几里地，冲到前线去打个痛快。看出腾格斯的焦急，建文侧过身子对他淡淡一笑，莫要急，你才是这战的主角。腾格斯听建文这般说，倒有些更加着急了，侧着脑袋直搓手， 俺跑了这一趟都照着你说的安排了，你只是不让俺上，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建文摇了摇头说道， 急什么， 你是没看过整台的戏，当初宫里逢年过节演出杂剧要从早演到晚，前面出场的都是小角小戏，这大角的大戏都是最后一场才上。 哦，安达，你居然这般说，那俺耐心等着就是。 话虽如此，腾格斯还是朝远处直张望，来回搓着手，焦急之情可见一斑。海上的战斗到此时已然打到上午九点，双方战事打了四个小时，船只和人员折损都甚为巨大。虽然明军战船多，反而难以将所有战力推到前线，接战的只有最前方的部分船只。此时的海战主要靠船头主炮射击，然后是接舷近战，明军无法发挥火力和人数上的优势。郑提督虽然希望变阵成偃月形，将蓬莱军分割包围，但是建文把队伍分成三队且战且退的战术，让郑提督难以用火力虽猛速度慢的重型战船从两边包抄上来，派出的快速轻型战船又总是被建文后方的游击部队击退，双方在这一进一退的战斗中形成消耗战，这是郑提督最厌烦的局面。 哎，也不知监军大人的右翼哪里去了，如何还没赶到？ 郑提督拍着椅子把手望向太阳，日照开始变得猛烈，士兵们想必也更加劳累。那位监军大人是皇帝派来的亲近人，郑提督知道皇帝这是对自己不信任，所以派人在身边看着自己，若是平时他还乐得这位监军大人姗姗来迟，省得他指手画脚，只是如今正是作战中，他计划着以中军为砧板，以右翼为刀斧，给蓬莱军致命一击。可如今右翼迟迟不至，前线又打成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是个头。破军坐船上的建文也一样开始焦急了，蓬莱那边至今毫无反应， 也不知道打得如何。旁边的木质楼梯当当当当地响起来，判官郎君再次从甲板下面探出身来，他脸上的血迹和烟尘被汗水冲刷出一条条沟壑。四个小时打下来，平时看似精力无限的判官郎君也显得有些疲劳了。他将被粘稠的黑血糊住刀杆的斩马刀往旁边一扔，接过一碗清冰镇的茶，咕咚咚喝下去，又伸出空碗讨药，连喝了三碗，这才缓过来，对建文说道：“ 我军损失接近一半，蓬莱那边可有消息？”“ 尚无消息，想必还在苦战。”建文努力做出镇定的样子，免得别人看出他内心的紧张。 若如此，我军阵线只怕撑不过三个小时。 建文情知判官郎君若不是情非得已不会来问，他的内心此时也是烧着滚开的油锅一般煎熬。啪啪啪，建文刚要回话，只见蓬莱方向腾起三朵绿色信号弹，他立即转忧为喜，判官郎君的眼睛也亮了，这正是破军和他们约好的信号。建文兴奋地拍着腿说道：“小郎君，那十艘船就交给你了。”判官郎君也是如释重负，提起斩马刀顺着楼梯跳下去。过了好一会儿，听到甲板下判官郎君的吼声：“小的们，都给老子精神点儿！”腾格斯朝甲板楼梯口望了望，咽了一口口水，问建文道：“ 安达，这回该俺上了吧？” 小安武藏，再稍等一下。 建文的脸上尽显出轻松神态，靠在椅子的靠背上。看到蓬莱方向腾起的三朵绿色信号弹，郑提督心头一紧，腾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中军官下令道：“ 命令前军，切切不可拉开距离，小心敌军炮击。” 然而，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晚了。前阵的明军正在迅猛突进，只见蓬莱军的前锋再次后退，明军经过一早晨激战，早已对蓬莱军交替往复的战术感到麻木。接下来显然敌人会补上第二队，再过半小时第三队。明军的军官拼命给士兵们鼓励：“ 敌人不行了，再打三轮肯定扛不住我军的攻击。” 确实，敌人的防御显然越来越艰难，他们的船只数量在减少，如果再来几次突击，很可能将之突破。话虽如此，这次的敌军数量也少得有些不像样子，居然只有十艘千疮百孔的破船。这些船是在之前的战斗中被击破的，船帆破破烂烂，船身上也弹痕累累，蓝绿色波涛卷着断裂的桅杆和船只残骸与他们共同前进。此时的战局处于焦灼，上面下令要和敌人缠在一起，明军放弃拉开距离炮击的战术，而是紧紧贴上去进行肉搏。他们看到第二波敌船迎上，也立即驾着船贴了上去，双方巨大船体相撞，发出咚的巨响，蓬莱船只猛地朝一侧歪去，似乎要被这次撞击撞沉。 看见没有，敌人无船可派了。 在明军军官带领下，明军欢呼着驾船靠近，翻越船舷跳上敌船，船尾几名操舵的蓬莱士兵立即跳水逃走，毫无斗志。先跳上船的明军立即发现不对头，敌人船上并没有战斗人员和武器，只有码放整齐的木桶和堆积的柴草，甲板上也滑腻腻的都是鱼油汁味。 糟了， 富有经验的老兵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扔下武器就往海里跳。后面的士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举着兵器正在攀爬过来。后退中的蓬莱军船上炮火齐发，朝着这十艘船猛射。十艘浇满鱼油汁的蓬莱船甲板上顿时化作火海，刚刚跳上船的明军身上也被引燃，机灵一些的赶紧跳海。脑子不灵光的在惊慌失措往回跑时，又被后面的人挤在船边上不去。 鱼油汁很快引燃了船上的稻草以及木桶里的火油，十艘船接连呼呼呼地卷起橙红色的火球，将甲板上的人瞬间吞没。靠近的明船也遭连累，被引燃船身或是易燃的船帆，更有几艘倒霉的船只被引燃船上火药造成剧烈爆炸。明军前线一片火海，大军的行进被阻，后队挤到前队，前队则尽力希望远离着火的区域。蓬莱军趁着敌军这短暂的混乱，向后拉出了距离。建文闭上眼，不忍看着烈焰飞腾的残酷画面，他心中默念《金刚经》，为死去的明军将士祈福。这就是战争，他最厌恶的战争。他曾经想永远不要参与战争，可为什么战争总是不愿离他而去呢？诸位明军弟兄，愿君等往生极乐。建文正在心中祈祷，老何在一旁说道： 太子爷，我军已经脱离，是否向蓬莱发信号？ 建文睁开眼，用力点了一下头，现在他已经别无选择。从前线判官郎君的酸泥船上腾起定位炮火的信号弹，短暂的宁静后，空中响起类似数十匹马拉着巨型石碾滚动前进的破空声，四枚巨型石弹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越过蓬莱军的船队飞向明军。被火墙迟滞了行进速度的明军想要躲闪已然太晚了。这四支石弹落入船阵中，借着火药爆炸飞行造成的冲击力滚动跳跃，大浮船和蒙冲的坚固船身在这种力量之前像是纸糊的，一艘艘被击碎，有的船只则因为相互碰撞而受损。这强大的冲撞仅仅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等石弹用尽力量沉没到海里，带动巨大浪迹的攻击已令海面上的明军船只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眼看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还造成如此大的损失，郑提督气得咬紧牙， 混账，还是着了道。敌军的蓬莱主炮再射要过一小时，叫前面不要乱，我军主力未损，敌人已是强弩之末。 说完他朝着亲随手里捧着的自鸣钟看了一眼，时针正指向九点半。明军毕竟平日训练有素，在郑提督下达命令后逐渐恢复秩序，队官们整理部队，清点受损的船只，将完好的船只重新组队。然而蓬莱军显然不愿给他们重整旗鼓的机会，几条大型划桨炮艇作为前锋直冲过来，用船头的铁冲脚将阻挡在两军中间燃烧的船只直接撞开，当先一条船头雕刻着狮子头的白色战船率先冲出火海，用狮子口内的主炮对准一条中型明军划桨的蜈蚣船射击。这条倒霉的船正好在掉头，船腰部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炮，炮弹在船舱内爆炸，蜈蚣船被炸成两段沉没。紧随着这条由判官郎君指挥的酸泥船，冲在最前的蓬莱划桨炮艇一面冲锋一面用主炮射击，正挤成一团重新组队的明船都成了靶船，炮弹或者击断他们的桅杆，或者把吃水线下的船体打出大洞。由于许多船只正在转向，明军完全无法用主炮回击，只好用侧舷的轻型小炮和火铳还击，但效果寥寥。敌人的划桨炮艇直冲到眼前，铁质冲脚插入他们松木或者橡木的船身，趁着船身被撞得倾斜，人员站立不住，蓬莱船上的掷弹兵朝他们投掷点燃的爆破弹，然后各式各样的近战水兵手拿各式各样的武器跳上船来格斗。明军看到蓬莱的船只不再以三波队形进攻，而是全线压了上来，连远处的破军坐船也开始移动，知道敌军要最后一波。洞悉蓬莱军心意的明军船只不再组队，将官们指挥各自的船只加入乱战，现在队形已然不再重要，能靠上去战斗就好。此时大炮火铳和手制炸裂弹都派不上用场，双方都努力用手上的刀铁锤甚至其他什么抄得上的武器来战斗，不断有人倒下，不断有人落水，同时不断有人加入。 判官郎君带着几名战士在敌船间跳来跳去，哪里有自己人处于劣势，他就杀过去帮忙。忽然他听到靠近身后的破军船上尖锐的口哨声，这口哨声悠远刺耳，在喊杀声震天的战阵里也听得格外清晰。判官郎君想去堵耳朵，可抬起胳膊才想起他已经没有可以用的右手小指了。判官郎君骂了一句：奶奶的，真是吵死人了。他不经意地朝着海上看去，只见几十个三角形的背鳍正划破水面朝着战场快速接近。鲨鱼群难道是贪狼？判官郎君揉揉眼睛再看，虽然也是三角形背鳍，但是仔细看却和鲨鱼不太相同。虎鲸吗？难道这就是见闻那小子所说正在赶来的一万精兵？破军坐船上的腾格斯呼哨着跳下来，背上的双翼扇动帮他减缓下降的速度。腾格斯划过众多战船，到了虎鲸群上方，一条小虎鲸似乎心有灵犀，波得跳出水面，窜起一丈多高，刚好接住腾格斯。腾格斯骑在小虎鲸背上，发出兴奋的叫声。几十条大大小小的虎鲸同时跃出水面，然后一起落进水里，激起几十朵大小不一的水花。船上的人都放慢战斗节奏，看着这奇异景象。虎鲸们转眼冲进焦速的船阵，用头和身体撞击，或者用尾巴拍打挂着明军旗帜的战船。骑在小虎鲸身上的腾格斯似乎是可以准确地指挥虎鲸，他通过嘴里发出的不同声音让虎鲸选择那些在战斗中受损的船只去撞击。这些船或者被撞脚撞伤，或者被炮弹击中，根本无法经受这群胖大海兽的撞击，有的被撞沉，有的倾覆。明军企图反击，但如此近的距离炮是派不上用场的，火铳则无法向正下方射击，弓箭射速太慢，轻易就被这群海中精灵躲过去。明军士气再次受到打击，他们虽然还是保持着船只和人数的绝对优势，但在连续遭受打击后，人心渐渐散乱。在出战前，建文想到帮助他们来到蓬莱的虎鲸群尚在周围游弋，他想起虎鲸们差点把青龙船撞沉的惊险一幕，于是同腾格斯商议，邀请这些家伙在关键时刻加入到战局里来。毫无疑问，他们的加入甚至比大炮的作用还要大。两军的水兵们都相信海洋，站在了蓬莱一边，结果自然是士气此消彼长。建文催促着破军坐船前进，他希望能在双方付出更大损失前结束这场战争，他要见证提督。破军坐船狼亢的身躯缓慢推进，他所依靠的巨型风帆并不能为他带来更多的动力。对面正提督的宝船似乎也侦知了对手的目标，朝着这边相向而行。两艘巨船要进行大将的对决，两军都看出了苗头，纷纷调整方向，让出一条足够两船行进的道路。离宝船越近，建文的心情越忐忑，他知道正提督的剑术，自己这把转龙火铳显然是不会有什么作用，他也没有幻想过用火铳子弹能杀死他。让身边的士兵去吗？他看看老何还有其他几名破军给他留下的亲兵，判官郎君那样的身手也不是正提督对手，又何必让他们送死呢？那我为什么要和他对决？我凭什么和他对决呢？建文双手攥成拳头，死死盯着破近的宝船不敢眨眼。他曾经想过依靠佛岛上不知名的力量为父报仇，但当他见过七杀、老阿姨和破军后，却觉得自己过去的想法只是在逃避。他要面对正提督，也许自己无法打过他，但一定要面对，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总是用后背对着他逃避。想着想着，建文站了起来，他对老何还有其他人说道：你们莫要跟来，我自己去见他。说完，建文头也不回地走下船尾楼，朝着甲板的中部走去。